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要首先来关注新西兰关于人造肉汉堡是不是应该上航空公司菜单的一个争论。在其他国家也许人们都是乐观其成，但是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以优质牛羊肉著称的国家，大肆宣传人造肉是很难为人们的情感所接受的。果然，新西兰航空这个菜单引发了一场舆论的争论。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进行关注。此外呢，我们还要关注共享无桩单车在新加坡遭遇的发展瓶颈，政府将立法更加规范共享单车的发展。最后我们还要走进加拿大卡尔加利市，来关注他们可能会申办2026冬奥会的相关消息。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要将视线转向新西兰。一家美国的食品创新公司 Impossible Food 不可思议的食物公司出产了一种人造肉不可思议汉堡。一经推出，它所代表的人造肉的理念呢，立刻获得了媒体的热捧，接着也不断地进入美国的各大超市。最近还有消息传来，从今年10月下旬开始，新西兰航空公司将会在奥克兰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为商务舱顾客推出这款汉堡，这也是这款 Impossible Burger 首次在飞机上亮相。消息传出以后，迅速成为了该国媒体的报道热点，更有很多赞扬声，认为新西兰航空呢是有创新的理念。但是想不到这个做法却惹怒了新西兰的戴总理皮特斯，他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表示说，他公开反对新西兰航空这样一种做法。他表示，新西兰以优质的牛羊肉作为国家引以为豪的品牌，而国有航空公司应该是首席推销员，而非大肆宣传这种人造肉汉堡。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在新西兰的中华电视网记者子飞，请他来给我们做介绍。 因为这一款汉堡呢，是美国的食品创新公司呢，可以说是最新科技的一个食品。然后呢，它是用纯植物的原料呢，来制作出肉的味道的汉堡。据这家食品公司介绍，它是从口味和营养的成分上来说，和真汉堡呢是没有区别的，而且呢也是挺受民众欢迎的。第一呢，它能够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呢能够降低碳排放，所以呢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也愿意尝个新鲜，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新西兰航空呢特地推出了这样的一款汉堡，而且呢它是在10月份呢第一次从洛杉矶飞往奥克兰的班机上呢会推出。媒体呢非常非常的关注，他们一直认为这款汉堡呢会在这个作为飞机餐推出呢会非常受到乘客的欢迎，他们非常自信。 不过令新西兰航空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做法立刻遭遇了包括新西兰总理在内的很多政客的抨击。新西兰戴总理彼得斯认为，牛羊肉是新西兰的第二大收入来源，不可思议的人造肉汉堡可能会对这一产业构成生死存亡的威胁，等于是抽了以牛羊肉出口闻名的新西兰一记耳光。这一批评也立刻在国内收获了不少的赞同。 从新西兰的政坛啊，政客方面呢，对这款汉堡挺反对的。那么像新西兰的戴总理呢，温斯坦·皮特斯，他就批评纽航，他说你们新西兰航空呢，当初呢在财政上受到有困难的时候呢，是我们这些纳税人、新西兰的民众，包括出产牛羊肉的企业，我们花了很多钱去支持你们。你们新西兰航空呢，应该在推广新西兰自己产的牛羊肉。也有其他的国会议员认为呢，就是我们新西兰的牛羊肉呢是纯天然的，然后呢非常非常环保的肉的。味道也好，营养也好，应该呢把这个新西兰的牛羊肉推广到全世界各地去，而不是支持这个国外的这些个企业。政客们认为应该是把新西兰的这种优质的牛羊肉推向世界各地。 新西兰的农民呢对这个并不高兴啊，因为他们觉得呢航空公司应该考虑用我们新西兰本地农民的产品来制作汉堡，优质的牛羊肉，而不是呢都用这个人造的素食的汉堡，说你这是对我们这个牛羊肉的供应商呢是给了我们狠狠的一记耳光。 对于这样的说法，新西兰也有网民认为呢国家不应该固步自封，而新西兰航空则表示呢公司其实每年花费数百万新币购买新西兰本土的牛羊肉来制作飞机餐，素食汉堡呢也只针对素食顾客，不会威胁本地牛羊肉。 新西兰航空呢还是很坚持的，他认为呢就是我们每年呢像我们本地的企业呢会购买数百万元的这个牛羊肉的产品，所以呢我们推出这样的一款素食的汉堡呢是针对不同的乘客，所以呢对本地的牛羊肉的销售呢并不会产生影响，他们还是很自信坚持下去提供这样的一款汉堡。 好，感谢新西兰中华电视网记者子飞与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了新西兰航空最近宣布呢，将会在奥克兰飞往洛杉矶的航线中推出一款人造肉汉堡 Impossible Burger， 引发的该国舆论的一场争论。其实对于人造肉汉堡 Impossible Burger， 我们的节目在去年七月就曾经做过介绍，当时呢这家科技公司郑重地宣布他们研发的人造肉汉堡已经在全美的300多家超市正式推出了。人们在吃这种汉堡的时候呢，一刀切下去甚至可以看到肉饼里的血丝，其口感外观和真的汉堡非常非常的接近。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重温一下当时的消息。 看到铁板上的肉饼滋滋作响，食客大快朵颐，您一定也想尝尝他们手中的这个汉堡吧。然而您可能不知道的是，他们正在吃的这个汉堡里面的肉饼其实并不是一块真正的肉，而是一块人造肉。 So the Impossible Burger is a new creation, that is a vegetable-based meat. So it has the look, the feel, the smell, the texture, and the flavor of ground beef. 这种人造肉是由美国的一家公司在硅谷的一个食品实验室历时五年，投资$1.8亿发明的。其实人造肉本身的原材料并不是那么高科技，除了取材于小麦和土豆的蛋白质之外，再加上水、椰子油进行混合。但是之所以能让它吃起来和普通的肉饼味道非常相似，其中的秘诀就是添加了一种从血红蛋白中提取的血红素。这种天然的红色素存在于一些固氮植物根茎中，血红素含铁，一旦与氧气接触就会变红，并且能产生与肉接近的味道，这也是人造肉在卖相和口味上与肉类如此接近的关键因素。 So that's what makes it bleed, and that's what makes it red, and that's what makes you able to cook it the perfect medium rare. 这家人造肉公司表示，他们的目标客户并不是素食主义者，而是爱吃肉的人。公司希望可以通过人造肉汉堡减少人们对普通肉制品的依赖，因为畜牧业消耗大量土地和水资源，并排放大量温室气体。 I think if I were craving like a real juicy meaty burger, I don't know that it would quite make the cut. But I still think it's delicious kind of as another alternative. I was a little bit hesitant at first. I didn't know how it would taste, but it looks like real meat. It tastes pretty good. I was trying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e taste was, but it's pretty spot on actually.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I must say. 这家人造肉公司目前正专注于将更多的植物肉汉堡推向世界，他们计划每月生产453吨的植物肉，目标是打入美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碎牛肉市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2016年，中国诞生了共享单车，给了不少人以惊喜。2017年，共享单车热爆发了，各大品牌近乎于疯狂的投放车辆，在一些地方的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甚至只好出台了禁投令。而在2018年大浪淘沙，一些小品牌相继败北，留下了一堆旧车，而几大共享单车巨头呢，也面临着种种的困难。 在中国眼下共享单车遇到的困局呢，也给相关部门提出了一个更冷静的发展和管理思路。未来共享单车将更加有序的来进行投放，总量上进行控制，同时呢，做好共享单车的摆放管理工作。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共享单车无桩搁放、蓝牙控制的理念呢，在新加坡也很受追捧。当时为了引导更多的绿色公交出行，新加坡政府呢也大力扶持过共享单车，但现在也同样出现了投放量过大、管理跟不上等等问题。为此，新加坡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法令，要把共享单车纳入更加有序的管理中。我们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盛阳对此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盛阳。那么为了环保的理由，在去年呢，在新加坡曾经掀起了一股共享脚踏车的争霸战，有多家的无桩共享脚踏车公司在本地呢互相的争取市场。这样一来，那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共享脚踏车却造成了供应过多，有好多民众把这个共享脚踏车呢随意的丢弃、随意的停放，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有鉴于此啊，新加坡有关当局已经立法规定，所有的共享脚踏车经营者必须注册，以便领取营业执照，否则在新加坡经营共享脚踏车是犯法的。而另外，领取执照的业者也必须采取措施，负责解决随意停车，那包括必须让用户在指定的停车空间扫描这个 QR 码，证实脚踏车已经停放妥当才停止收费。同时业者也必须和其他的共享脚踏车的经营者取得互相分享数据的权利，以便统一的禁止那些胡乱停放脚踏车的用户的服务。如果发现在一年里面胡乱停放脚踏车超过3次的用户，将会被所有的共享脚踏车的业者禁止租用脚踏车长达一年。可是却没想到，在注册的限期到达之前，已经有2家共享脚踏车的业者呢退出了市场，宣布不干了。那就是规模较小的 GBike， 还有呢在中国也有业务的 OBike。那尤其是 OBike 这家共享脚踏车的业者结束在本地市场的营业，造成了一定的轰动。 OBike 的经营者在向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提出退出市场的消息的时候，却没有提及怎么样妥善的退回每名用户49新元押金的事情，因此引起了用户的不满。那新加坡消费人协会呢，就曾经接到了将近1000起的投诉个案。那也有网民呢，发起了请愿的这个运动，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协助这些用户讨回这49块的押金。那还好，最新的消息呢，是 OBike 的经营者已经承诺将会和当局合作，找出解决退还用户押金的方案，同时也会在限期之内清除所有停放在全新加坡各地的 OBike 的脚踏车。那还好，到目前为止呢，也只有 GBike 跟 OBike 呢宣布退出在新加坡无桩共享脚踏车的这个计划，而其他的3家经营者已经向有关当局提出注册的申请。那其中摩拜甚至宣布将不会向用户收取任何的押金，以免重蹈 OBike 的覆辙，引起对消费者的不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无桩共享脚踏车在新加坡或者甚至是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争论，他们带给民众的方便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却也同时带来了一定的社会以及道德的考量。希望业者和有关当局共同的探讨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让民众在出行的时候更加的方便，既环保又开心。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加拿大。作为冰雪运动的强国，加拿大曾经多次举办过冬季奥运会，最近的一次呢是在2010年的温哥华冬季奥运会。此前1988年，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市也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

安国创新前沿奖授予那些在产品或服务方面取得创新的公司。韩国 Senior Industrial 公司凭借其在韩国首创的语音识别电风扇 SIF ARPA14 获奖。用户不用手就可以轻松地操控这个电风扇，用户可以对风力、计时器和风向进行口头指令，风扇可以按照指令工作。 韩国新面临 Industrial 公司每年都会推出惊人的技术，去年发布的语音识别电风扇获得了今年的韩国创新前沿奖。这个奖项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用户可以躺在床上或者在厨房干活的时候简单的通过语音控制风扇，而无需触摸任何按键。全先生为我们解释了公司将语音识别技术集成到电风扇的技术创新理念。 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即将来临，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快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注语音识别技术。作为韩国电风扇市场的领导者，韩国 Senior Industrial 公司一直致力推出新技术产品。作为这种理念的一部分，公司研发出了语音识别电风扇。人们不喜欢在炎热的夏季过多活动，我们相信用语音操控风扇会更加方便消费者。事实证明，消费者对产品非常满意，我们为此感到自豪。 韩国新业 Industrial 公司代表了韩国电扇的历史。这家公司成立于1959年，是一家小型电机制造商。1964年开始研发电风扇，在那之前，韩国从海外进口电风扇。公司以其出色的电机技术为基础生产电风扇，其物美价廉的产品减轻了人们购买电风扇的经济负担。韩国新电 Industrial 公司被韩国民众称为夏天的好朋友。1973年，韩国新电 Industrial 公司成为韩国第一家将电风扇出口到日本、美国和东南亚的公司。1978年，公司日产量超过10万台。1980年，公司获得了国家认证的 KS 标志，成为韩国第一家获得此项认证的电风扇制造商。在韩国电风扇领域，公司连续12年荣登韩国标准质量卓越指数名单，一直保持韩国最大的市场份额，一直引领韩国市场。 电风扇最重要的部分是电机，我们使用高科技滚珠轴承电机。尽管家用电风扇未必需要这种电机，但公司为这种电风扇开发出了专门的滚珠轴承电机，并成为第一家将其应用于电风扇的韩国公司。这种类型的电机减少了噪音和震动。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产品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我们在首尔和天安的研发中心，致力于开发独立技术和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卓越技术的另一个成果是四叶风扇。电风扇通常具有三个或五个叶片，更多的叶片意味着更柔软的风和更少的噪音，但风力不强。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我们研发了四叶风扇。用四个叶片制造风扇似乎很容易，但它需要高科技。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们成功开发了耐用性更强的四叶电风扇。因为有利用自身技术的辉煌产品，公司多年来一直保持国内电风扇市场的领先地位。 韩国新面 Industrial 公司所有员工中的 14% 是研究人员，因此公司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性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不令人惊讶。所有的制造过程除了最后一个阶段的包装盒外都是手工完成，这反映出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是工艺。 韩国 Senior Industrial 公司并不满足于国内 No.1 的头衔，我们不但开发嵌入新技术的创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我们的智能触控电风扇搭载了一个特殊的传感器，可以用手触摸控制风扇。这款产品受到小孩子及家长们的欢迎，因为它可以防止用户受到电风扇叶片的损伤。其他引人注目的产品包括微风电风扇和龙卷风风扇。此外，我们与 LG 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